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二十八章丢失的镜子第八十七集。 哈利的脚触到了路面，他看见了熟悉的令他心痛的霍格莫德大街，漆黑的店面，村外远处黑黢黢的群山轮廓，前方通往霍格沃茨的弯道，还有三把扫帚酒吧窗户里透出的灯光。他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，想起就在差不多一年前，他搀扶着奄奄一息的邓布利多降落在这里，那一幕情景如刀刻一般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里。所有这些都是在降落的一瞬间感到的。就在他松开罗恩和赫敏的胳膊时，出事了。一声尖叫划破了夜空，听着像是伏地魔发现金杯被盗时的喊叫。这声音折磨着哈利全身的神经，他立刻明白这是他们引起的。就在他看着隐形衣下的另外两个人时，三把扫帚的门突然打开，十几个穿斗篷戴兜帽的食死徒高举着魔杖冲到了街上。罗恩举起魔杖，哈利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敌人太多，不能使用昏迷咒，就连试一试都会暴露他们的方位。一个食死徒挥了挥魔杖，尖叫声停止了，但仍在远处的群山间回荡不绝。 隐形衣飞来， 一个食死徒吼道。哈利揪住斗篷，但他并没有溜走的意思，召唤咒对他不起作用。 这么说你没包裹着，抱他！ 念召唤咒的那个食死徒喊道，然后又对同伙说， 小心散开，他就在这儿。 六个食死徒朝他们跑来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迅速后退，拐进了最近的一条小街，仅差几英寸就被他们撞上了。他们在黑暗中等待着，听着脚步声跑过来跑过去。食死徒举着魔杖搜寻，一道道魔杖的光在街上穿梭扫射。 我们离开吧， 赫敏小声说。 现在就幻影移形， 好主意， 罗恩说。没等哈利回答，一个食死徒就叫了起来， 我们知道你在这儿，波特，你逃不了了，我们会找到你的。 他们早有准备， 哈利小声说。 弄了那个咒语，我们一来就发出警报，我想他们肯定也采取了什么办法把我们留在这里，困在这里。 摄魂怪怎么样？ 另一个食死徒大声喊道， 把他们放出来吧，他们会很快找到他的。黑魔王想要亲手杀死波特， 摄魂怪不会杀死他的，黑魔王要的是波特的命，不是他的灵魂，如果他先被吻过，再要杀死他就容易了。 食死徒们嚷嚷着表示同意，哈利心头掠过一阵恐惧，驱散摄魂怪必须召来守护神，那样立刻就会暴露自己。 只能试试幻影移形了，哈利， 赫敏小声说。他话音没落，哈利就感到一股不同寻常的寒意从街上袭来，四周的灯光都被吸走了，就连星星也消失了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，他感到赫敏抓住了他的胳膊，他们一起原地旋转。需要穿越的空气似乎变成了坚实的固体，他们不能幻影移形了。食死徒的魔咒还真厉害。寒意一点一点地渗透进哈利的肌肤，他和罗恩、赫敏在小街上一步一步后退，顺着墙壁摸索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。接着，摄魂怪在街角出现了，有十多个，无声无息地漂移过来。哈利之所以能看到他们，是因为他们黑色的斗篷、结痂腐烂的手比周围的黑暗更加深浓。他们能感觉到附近的恐惧吗？哈利知道肯定能。他们现在似乎移动得更快了，发出令他憎恶的那种又长又慢、咯咯作响的呼吸声，品尝着空气里的绝望，围拢过来。他举起了魔杖，不管后面会发生什么事，他都不能也不愿经受摄魂怪的吻。 护神护卫， 他小声说，心里想的是罗恩和赫敏。银色的母鹿 从他的魔杖里奔出来往前冲去。摄魂怪四散逃开，从看不见的地方传来一声得意的叫嚷。 是他，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，我看见他的守护神了，是一头母鹿。 摄魂怪退去了，猩猩又开始眨动眼睛。食死徒的脚步声越来越响，情急之下，哈利一时不知如何应对。就在这时，旁边传来门栓吱吱嘎嘎的声音，小街左侧的一扇门打开了，一个粗哑的声音说： 波特，快进来，快！ 哈利毫不犹豫地照办，三个人冲进了敞开的门。 上楼，别拖隐形衣，别出声！ 一个高高的身影说，从他们身边走到小街上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哈利刚才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，此刻在一根孤零零的蜡烛摇曳的微光下，他看见了猪头酒吧那破烂肮脏散着锯末的吧台。他们跑到柜台后面，又穿过一扇门，那里有一道摇摇晃晃的木头楼梯，他们尽快爬了上去。楼梯顶上是客厅，铺着破旧的地毯，还有个小小的壁炉，壁炉上方挂着一幅很大的油画，画上是一个金发的姑娘，茫然而温柔地望着屋内。下面的街道上传来喊叫声，他们仍然披着隐形衣，悄悄走到满是污垢的窗前向下张望。他们的救命恩人。这时，哈利认出他是猪头酒吧的老板，是唯一没戴兜帽的人。 怎么了？ 他朝一个戴兜帽的面孔吼道。 怎么了？ 你们敢把摄魂怪弄到我的小街上来，我就要召守护神来对付他们。我不能让他们靠近我，我跟你们说过的，绝对不能。 那不是你的守护神。 一个食死徒说。 那是一头母鹿，是波特的 母鹿。 酒店老板大吼一声，抽出魔杖。 母鹿，你这个白痴，护身护卫。 他的杖尖冒出一个长着犄角的大家伙，他埋着脑袋冲向大街，消失不见了。 我看见的不是这个。 那个食死徒说，但不像刚才那么肯定了。 有人违反了宵禁，你听见声音了？ 他的一个同伙对酒吧老板说。 有人违反规定跑到了街上，如果我想把猫放出去，我自然要放。去你妈的什么宵禁，是你出响了宵叫咒。 是我又怎么样？要把我押到阿兹卡班去吗？就因为我把鼻子探出了自己的家门而杀死我吗？好吧，想这么做你们尽管动手吧。不过为你们考虑，我奉劝你们不要去摁你们的黑魔小标记把他召来。他来了只看见我和我的老猫，肯定不会高兴的，是不是？ 你就别替我们操心了。 一个食死徒说。 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吧，违反宵禁。 如果我的酒吧关门了，你们这帮人上哪儿去倒卖魔药和毒品呢？你们的小副业怎么办呢？ 你胆敢威胁 我？向来守口如瓶。你们就是为了这个来的，是不是？ 我还是认为我看见了一头母鹿守护神。 第一个食死徒大喊。 母鹿！ 酒吧老板吼道。 那是只山羊，白痴。 好了好了，我们弄错了。 第二个食死徒说。 再敢违反宵禁，我们就不会这么客气了。 食死徒们转身返回到大街上。赫敏放心地舒了口气，从隐形衣下面钻了出来，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椅子上。哈利把窗帘拉严了，把隐形衣从自己和罗恩身上脱下来。他们听见酒吧老板在下面拴上酒吧的门，走上了楼梯。哈利的注意力被壁炉台上的一个东西吸引住了，一面长方形的小镜子支在台上，就在那个姑娘肖像的下面。酒吧老板进了房间。 你们这些该死的傻瓜， 他粗暴地说，挨个儿看看他们三个。 你们是怎么想的？竟然跑到这儿来了！谢谢你， 哈利说， 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，你救了我们的命。 酒吧老板气哼哼地嘟囔着，哈利走上前去，抬头端详着他的脸，努力透过一缕缕金属丝般的灰色头发和胡须看清他的模样。他戴着眼镜，在脏兮兮的镜片后面，一双蓝色的眼睛明亮锐利。 我在镜子里看见的就是你的眼睛。 房间里一片寂静，哈利和酒吧老板互相对视着。 多比是你派来的？ 酒吧老板点点头，左右张望着寻找那个小精灵。 我以为他会和你在一起，你把他留在哪儿了？ 他死了， 哈利说。 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杀死了他。 酒吧老板的脸上毫无表情，过了片刻他说， 这消息让我很难过，我喜欢那个小精灵。 他转过身，不再看他们三个，兀自用魔杖把一盏盏灯点亮了。 你杀不服斯？ 哈利对着他的后背说。他不置可否，弯腰去点炉火。 你是怎么弄到这个的？ 哈利问，一边走到小天狼星的镜子跟前。他跟将近两年前被哈利打碎的那面镜子是一对儿。 大约一年前从蒙顿格斯手里买的， 阿布福斯说。 阿布斯跟我讲过，我一直在密切注意你。 罗恩吃惊地喘不过气来。 那头银色的聘鹿， 他激动地说。 也是你吗？